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365面，365面。第七行看起，七行当中啊，第七行，我们从发印者，从这看起。相感而自然开发也。会书曰：菩萨于多极多界，即布施持戒供，故自感宝藏永除印起德。佛在经典上说的这些话，决定是真实的。啊，这一点呢，我们要有信心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常说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想是感，这一切法自然开发了，这是因。清净心，感清净土的果报，祝福如来的报土，是这么来的。染物的心，所感的是秽土。六道众生居住的环境，相感而自然开发。究其原因，无不是自作自受啊！这个道理总得要搞清楚，搞明白。真正搞清楚，搞明白了，那就得恭喜你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得大自在了。所谓大自在，一切境缘，无不随心所欲。这叫得大自在。佛菩萨常说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一个得大自在的人，跟这两句话相对应，就显出大自在的果德。大自在的果德是本有的，换一句话是，你本来是大自在。今天搞出这样悲惨的局面， 是我们的心态产生错误。我们把宇宙人生的真相看错了，与一切法想错了。不要说外面啊，说我们自身身内许多在生活上的问题啊，工作上的问题，待人接物全都想错了，做错了。自然开发的环境呢，也就出现特别的恶劣了。必须在这里面受苦受难，就如同说做噩梦一样，梦是假的，自己不知道是假的，啊，在梦中受尽了痛苦，醒过来才知道是假的。我们在六道，在三途，现在人间的生活环境，我们比照经典核对一下，现前人过的生活，好像跟三途没什么差别。啊，这个原因，我们冷静去观察思维，不难得到啊。我们想改正我们生活的享受，从哪里改起呢？端正心念，而端正心念，祝福如来，化身大士，在经典里头苦口婆心告诉我们一个最真实、最有效果、最快速、最容易的念佛法门。我们有缘接触到了，但是烦恼习气放不下，不会念呐、啊，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很容易，但是不会念，所以念了几十年呢，没效果，于是信心就失掉了。啊，对于佛所说的话了，产生怀疑，这个疑是根本烦恼里面的贪嗔痴慢疑，不是对其他的怀疑，对圣教怀疑了，对佛菩萨怀疑了， 对自己怀疑了，那这怎么办？啊，只有继续搞轮回，还得要吃苦头。什么时候苦头吃尽了，你不想再吃苦头了，这个时候你回头了，回头是岸啊。只要能回头，佛菩萨就会帮助你。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这是真的。我们起心动念，一举一动，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知道的，可以说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，他们慈悲呀，等着我们回头啊。我们不知道感恩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对不起佛菩萨，所以慧书这两句话我们在经史经世感慨特别的深，啊，今天地球的灾难这么多，历史上从来没有看见过，灾难是果报，果必有因，我们要认真去思维，去观察，业因果报，丝毫不爽，我们才会真的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断真心念，这才能自救，自救而后才能救人，才能拯救地球啊。这一段我们就学到此地，啊，看下一段。这也是属于长古，何为长者居士豪心尊贵，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。这一段，长者乃印度故事，对年长并且具有德行财富这些人的通称，法华寻赞云：心平性直，遇事行顿，持脉才言，名为长者。啊， 这是古印度对于长者他必须要具备的德行啊，不具备这些德行不能称为长者。把德行摆在第一，你看心平心直，性质我们中国人讲的真诚，平等，平等心待人，真诚心待人，说话不妄语，与时讲话真实，行顿，行是身形，顿是顿悟啊，就是今天讲的和谐啊，待人接物和谐。持脉是年岁高啊，至少也有40、50啊，有这样的年龄啊，还拥有财富，具足这些条件呢，则成为长者。居士在家学佛者之通称，《法华玄奘》第10卷说，守道自天，这些是学道的，确定是遵守戒律，淡然安然，生活平淡，孔子说的不亦乐乎，佛法说的法喜充满。为什么？寡欲，没有过分的欲望，生活所需适可而止，古人所讲的知足常乐，这些人决定没有分外多求啊，没有啊，蕴德蕴藏的是道德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心里头有德行。佛法的德行是摄善、三规、戒律，六合、六度、普贤、十愿，这是德了。菩萨心里面只有这些东西，除这些东西之外他没有。而且这些德行 就像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劫是多，多劫是一，一多不二了。一个德目具足了，一切德目全足了。比如说他有舍善，肯定具足三归五戒六度万恨。为什么？我们看菩萨戒戒，菩萨八万四千细心从哪里来的？十善开发出来的。不是有为的开发，是自然的开发。心里头真正有十善，表现出来的时候自然有八万四千细心。凡夫看不出来，粗心大意啊，佛菩萨看出来。啊，这属于自然开发，这是居士在家学佛的，又会说的，性贵位高，大富年齐，市民长者，意思都差不多。啊，姓贵他是贵族，啊，地位很高，啊，做的官很大了，啊，大富他拥有财富，年岁也大了，啊，这成为长者，多积财宝。身归浮尘，居家丰盈呢，名居士。这第一句啊，多积财宝，这不是世间财宝，功德发财啊，这个财宝是什么？智慧德相。是自信本具的，人只要修德，自信的财宝自然发露。啊，这一些财宝，财宝的本意就是能解决一切苦难，啊，那功德财宝那就不可思议了。前几年我们看到山西小院的报告啊，看到这一套光碟，40多位得癌症的病患，医院宣布无法治疗了。啊，告诉这些人，寿命呢大概只有3个月了。这些人等于是听到宣布死刑了，啊，只有3个月的寿命。 没有任何指望，他们遇到佛法，遇到净土，实现他的念佛求生净土，念了三个月都病好了，再到医院检查没有了，医院都感到非常惊讶了。这个信息流通到全国，我接到这些光碟，我看了好几遍，很受感动。这些人依照佛法来讲呢，他们为我们做正转，三转法轮，最后是拿出证明来给你看，证明了一教经上所说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他们三个月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上，阿弥陀佛就怕他的把他的病全治好了，他自己还不知道。那在我们这一部经上，黄念老引用《净严疏》里头一句话：“执心一处。”这351面倒数第二行，后面跟一教经上一样，无事不办呐。这是什么力量？给诸位说，这是你自信不思议的功德力量，不是外来的。借念佛的方法，我把心直在阿弥陀佛上，就相感自性功德自然开发，问题解决了。有方法了，有感应呢。有人跟我说，别人有感应，我不行啊。你是不行，不行的原因在哪里呢？你不相信，你对这个问题有怀疑，行之有不利，念佛的时候夹杂着妄念，把你念佛的功夫全破坏了，你的感应不能现前了，原因在此地。 自性功德是圆满的，自性智慧德能是圆满的。大经上我们常常念叨，法外无心，心外无法。换一句话说，心要是能集中在一处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样不能不是圆满解决。那这身上这点小毛病，这算什么呢？生死大事都能解决，能往生极乐世界。生极乐世界，十报土，做得到做不到？做得到。为什么？你本来是十报土的菩萨，回到十报土是正常的事情啊，哪有做不到的？啊，只要我们能够在一切万物不再起心动念了，就成了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现出来的境界是十八度。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现出来的境界是十法界。啊，心地清净现净土是圣法界。心地染污自私自利名闻利养，现出来的境界是六道。啊，要知道六道十法界跟如来的报土本来都没有啊。所以佛才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些境界全是梦幻泡影。一个觉悟的人，明白的人，对这些境界不再起心动念了，不再分别执着了，这是正确的啊。这才是福祸事实真相嘛。所以多积财宝啊，意思是深入经藏啊，一门深入啊，常时熏修啊，这叫多积财宝。啊，下面这一句是深归佛尘。啊，佛法里面有佛尘，这是最究竟，不是三尘、二尘，啊，大尘二十一佛尘，居家奉行。这一句才是讲物质生活， 啊，也相当的丰富啊。为什么？这是感应，因为他有道德。一个有德行的人，尤其是学佛的，一定是欢喜布施啊，持戒忍辱啊。啊，持戒忍辱是真正的德行啊，布施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所以说在家居士居家丰盈，他行三种布施，得三种殊胜的果报。好信指名门，世世代代这一家都有贤人出生了，都有大夫长者出现了，名门了，望族啊，大姓贵家啊，如乡里之贵者啊，称为乡豪。这个豪就是豪姓，豪门贵族，尊贵指高官贤吏。刹利是梵语，王族啊，印度四姓里面的第二种啊，四姓第一个是婆罗门，婆罗门是宗教家。宗教在古代确实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这些人大哲学家，啊，还兼具大哲学家、科学家，第二呢，才是王族啊。那么尤其知道啊，古印度人重视人的道德学问的修养，他把这个摆在第一位啊，帝王摆在第二位。啊，对德行学问的尊重。刹利，居云刹帝利。中国人喜欢简略，啊，称刹利。居西域记意为王者，啊，意思是皇族，即今所谓啊，王家贵族。 又知多论三十二也，他立者王及大臣也。啊，国王大臣，知多论跟西域记这两部书里面意思稍稍有一点差别，或者是古印度大臣都是贵族，这可能非常非常可能啊！国王是一国之主啊，这是人间的，啊，下面转轮圣地，或称转轮王，简单的称转王，身居三十二相，即位时从天感得轮宝，轮有金银铜铁四种，一起次第统领四三二一之大洲。这是佛经上说的啊，这也是人间的福报。到最高呢，这就是转轮圣王啊，人间没有比他更高的了，比他更高的是天王啊，显然跟我们是一个不同维间的空子，这个不同空间为此。啊，转轮圣地一般也称为转轮王，身居三十二相，这是世界贵相啊，啊，他通通居住啊，三十二相，即位时啊，轮王即位的时候，自自然然从天感得的轮宝，这个意思是轮宝不是他自己造的，是上天赐给他的，天人所造的这个宝是圆形的啊，所以称它做轮。它是飞行的工具啊，我们在这许多年常常听说有飞碟啊，不明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些飞行物啊，形状像一个碟一样啊，称它为飞碟。凡是乘这些交通工具被我们所看到的，都是属于人道啊，天道有神足通，不需要交通工具，它来去自由啊，轨道里面也有神通，他也不需要这些工具。 这些工具只有人道需要啊，这是我们人道。现在想做太空旅游啊，还有人建议这地球上灾难太多，移民到金星上去啊，到其他星球上去，那要个交通工具啊，太空飞行这个交通工具设计最理想的是圆形的，如果这些飞碟真的是外太空人到地球来探险的，说明他们的科技超过我们，我们还做不出来，他已经做出来了啊，他们已经有能力到地球上来去自由啊，在科技上我们比不上他人保是他的工具，他的交通工具，同时也是他的武装啊，像我们现在战斗机一样，是他们的武装。啊，那么它有金银，这个轮有四种啊，金轮、银轮、铜轮、铁轮，四种。我们相信它的速度不一样，它的威力不相同。啊，它的速度威力能达到的地方，那就是他所统辖的地区。啊，金轮王统领四天下，叫一四天下，一个单位世界。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，佛经上讲的这个一四天下了，一个单位世界，是一个银河系，他必须有这个工具，有这种威力，他才能统治银河系呀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能在一天的时间啊，两三天的时间，银河系上任何一个星球他能够达到，他才能管得了啊，他到不了这个地方他就管不了这个地方啊，他有这么大的能力佛经上讲的四大洲，东南西北，四个大的地区，这是星系。啊，人王一定有居住的地方，也就是说他的首都所在地啊，我们地球佛告诉我们，这属于南瞻部洲，这一个洲有一个人王，铁人王管一洲，铜轮王管两州，银轮王管三州， 金轮王管四周，就是管整个银河系。啊，好像这个行政组织啊，它有级别的。那么南州，我们相信有很多星系，龙王不会在我们地球上。啊，飞碟真有，我见过。好像我还没有学佛，60年前，我学佛到今年60年，没学佛之前，在台北看到的，下午4-5点钟时候黄昏了，看到空中有放绿色的光，不动，停在那个地方，看了很久，以后我周边的人通通都出来看。看了大概有6-7分钟，它开始移动。这一移动的时候，先很慢很慢，然后速度越加越快，就不见了。第二天，报纸上登了，不明飞行物，很多人看见。在台北上空，这是我亲眼看过这么一次，绝对不是假的。速度加得太快的时候，我们就没办法，注意力不能集中了，突然就不见了。所以很多地方呢有这种报道啊，我相信，这不是假的，绝对不是眼睛看花。为什么不是我一个人看见？我们好多朋友一起看见。慧疏曰：“转轮王者，四周之王，由轮旋转，为服一切故。”这是慧疏里的注解。可见得了佛菩萨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我们无法想象。轮王一计四周，这一个单位世界，现在我们称它做银河系，他们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啊！科学家知道的还有限。真的是有限，不要说对于整个宇宙， 就是对银河系知道有多少。现在靠着卫星探测，比从前进步太多了。用无线电传播太空当中的信息，用照相机去拍照，传过来的画面，没有亲自去看过。亲自去看过，我们六根的能力有限，我们的智慧知识有限，你对他们能有多少的理解？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，明心见性啊！又何况他们随意任何时候都能够将意志集中。就是能够做到一心不乱，他这个注意力一集中就一心不乱。再深密的境界他都能看清楚。佛说这些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。记住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佛说的。这是我们的本能啊。非常可惜，我们今天有严重的烦恼习气。把我们的本能障碍住了。他没有能力把我们的本能消灭，但是他有能力造成障碍，让我们暂时失去作用。这是烦恼习气。烦恼习气里最严重的，我们都知道贪嗔痴三毒啊，很厉害啊。殊不知贪嗔痴对凡夫影响最大，后面呢傲慢对天人影响最大，怀疑呢，甚至于连菩萨都受到影响。最严重的不是怀疑别人，是怀疑自己啊。这个人没有信心啊，佛菩萨在旁边干着急，想帮你帮不上啊，你不相信你自己，能不能往生？不能往生。往生第一个相信自己，这是欧益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上说的他讲信讲六个，第一个是信自己，第二个是信他，他是阿弥陀佛，是释迦如来。不相信自己，信他不能往生信四、信理、信因、信果，讲六个信 深入净土啊。净土里面信讲什么啊？中峰禅师说得好啊，自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。你没有这样的信心，你怎么能往生？你怎么能解佛？啊，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，那我们就深深相信阿弥陀佛加持你。你这一生清修，决定不遭磨难，决定不遭病苦。为什么？至心一处啊，心里头没有病啊，身怎么会有病？身是物质现象，是随着你念头转的，念头有病，你这个身体就不能不生病。所以佛在经上常常比喻佛是大医王啊，菩萨号药师菩萨、药王菩萨，佛号药师佛。药师佛是谁？阿弥陀佛了。药王菩萨是谁呀？观音是日之流啊。哪个佛不是？哪个菩萨不是？回归自信就是你自己啊。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你不相信啊，你不承认啊，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啊，随着佛法，越深入，自信心就越强，愿心就越坚定。啊，这是我自己学习的体验，信心一年强过一年。愿心一年胜于一年。才真正生欢喜心。啊，才真正跟这个世间，跟一切万事万物不再沾染了。啊，虽不沾染，不即不离。这叫菩萨道。不急不染，不离也帮助他，他帮助我，我帮助他。啊，他帮助我提升境界。啊，没有外面的顺逆环境， 啊，善恶之人，我们怎么提升？啊，不染就提升，染就堕落。不然会感恩，然会结怨。哎，妙就妙在此地。啊，染污的心就变成冤亲债主，不沾染那就是佛菩萨。下面说六欲天，欲界，这个欲是什么？财色名食睡。世间人贪，这些天人也没放下了。六层天一层比一层淡薄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说出淡泊的这个形象啊，对财色名食睡四王天、忉利天跟人间没有差别，啊，男女之欲没有差别，啊，忉利天就有差别了，啊，男女在一起。淫欲是拥抱啊，比我们下面就淡多了。欲界天人福报比我们大啊，升到天上是化身，不是开身。啊，所以他没有胎月之苦。斗率天人男女交会是物首，你看比拥抱就淡了。啊，再往上去化乐天人，男女见面是微笑，是笑。啊，最上面这一层欲界，他化自在天。啊，是微微的笑笑，点点头。啊，越往上去呢，到色界天没有了。对于财色名食睡的念头没有了，这个没有，诸位要晓得，是禅定成就了啊，初禅禅定成就了，定功把它扶住了，根没断， 只是佛就佛经上讲的至心一处，啊，他把这心放在一个地方，那一个地方就是禅定，就是定。所以，这个无欲念头都不起了，啊，何况于行为，念头都没有了。这是功夫啊！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的这些事，可以在我们身上日常生活当中去体验的。我们对于财产名是谁，一般人是拥有，无有厌足，越多越好，多多益善。功夫好一点的人知足啊，在现前的社会，我能拥有一千万够了，功夫更高一点的人，哎，我只要有一百万就够了，你看他的欲望不就降低了。啊，再低一点的时候，我有十万块钱就够花了，生活就无忧无虑了。这是欲望降低，自己能控制得住了。啊，财色名食睡全能控制，这样的人具足修行的基本条件。啊，他修行能有成就。啊，真正修行人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榜样，全放下了。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三衣一钵。在那个社会，那样的国家，大家尊重修行人，都愿意供养修行人，没问题啊。现在我们到外面徒步，没人给你啊。环境变了啊，可是真正有苦行、苦行修苦行的，住在深山里面，啊，依靠野生的果木为生，啊，他吃这些东西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有没有？有啊，少数，很少。啊，在这样环境里面修行，他真修，他能维持生活，能维持。为什么？他消耗量能量太少，他心地清净。我们今天了解，能量消耗最大的是妄念。真正修行人，他没有妄念呐。如果一个人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上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一个念头。 我们能够想象得到，他一个星期吃一餐饭就够了。阿罗汉如是吗？阿罗汉一个星期吃一餐的，够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个省油的灯呐、啊，添一次油可以点七天的。啊，七天一次一餐饮食，它就够了。啊，现在的人妄念纷飞也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一天三餐吃不饱啊，还要加多少道点心啊？啊，道理在此地。你每天消耗的能量多，你补充不足，你生病啊，你受不了啊。那这桩事情不能跟人学的啊。什么时候可以学呢？妄念减少了，心定了。佛法讲你修学得三昧了，可以啊。得三昧的人一天一食，日中一食，决定不成问题啊。真正得三昧，两三天不吃饭是平常事情啊，他不会感到饥饿啊，不会感到体力衰弱，不会。依然精神饱满。啊，这些事情也是我亲身体验的。我跟李老师学经教，老师在家居士，我跟他那一年我30岁，老师69岁，他大我39岁。老师一天吃一餐，而且吃的很少，他的工作量是5个人的工作量，一天吃一餐。他告诉我，他30多岁的时候开始日中一食，你看到差不多将近70岁了，40年了啊。我也学他，但是我的一餐比他吃得多啊，像他那个分量我还受不了，说明他的心比我清净近，他的工作量比我大啊。 我从学佛那一年，也就是26岁，学佛半年，我吃长素。大概学佛一年半，我晚上这一餐断掉了。所以我跟李老看到老师那个样子，我把早餐也断掉，不难了，我有底子，我也有好几年了。我到第8个月才把这个事情向老师报告。老师问我，精神体力有没有异常？我说没有，很正常。他把桌子一拍，很好，你永远坚持下去。为什么？一生不求人呐，我们需要的很少啊，生活很容易过啊，日子好过啊，人道无求品自高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每一天只有一餐的念头，我早晚没有这个念头，一点事都没有。如果有念头的话，说那你一定要吃，你要不吃的话你会饿。没有这个念头不饿啊，没事啊。让我们想起大乘法理佛常讲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三餐饭是从心想生。你每天只想到一餐饭，那个两餐你决定就不会想了。若无其事，这都是我自己亲身经验。所以色界天人饮食就断了，财色名食睡五欲没有了。这个没有不是真的没有，是定功扶住了这烦恼习气。初禅天人如果不能够提升到2禅3禅，那他的禅定失掉之后，也就是他寿命终了。他向上不能提升，肯定往下面去了。定功一失掉，烦恼就起现行，所以那叫石头压草，不是转烦恼成菩提，他没转呐。色界四乘天，这个18层天，四禅，无色界四乘天。都是靠定功，4禅8定。学佛也都要修，佛法修定跟他们修定的目的不相同， 他们修定可以说是享受啊，享受禅悦定中的境界，纯净纯善，因为他把烦恼扶住了，在清净心，他烦恼没有断掉，如果断掉，那真的清净了，他就超越六道了，他是扶，也叫扶断，不是灭断。那佛法里面修定呢，定要开智慧，啊，而不是贪图禅定里面的快乐，应定开慧，啊，慧才能解决问题，慧怎么样？慧能够把烦恼转变了。转烦恼成菩提要智慧啊，禅定转不了，慧就转掉转了。所以定中开智慧，这是圣人，那不是凡夫啊。诸位要知道，十八层天都是凡夫，小乘出国是圣人啊，他的定功不深很浅，但是他定里头有智慧，这就不一样啊。所以小乘能力思想啊，禅定能扶住，不能离啊，扶住，有的没有智慧，有定没智慧啊，智慧开了，能转烦恼成菩提。把思想转了，梵王大梵天王之一称啊，佛经上称他为大梵天王，梵天总指色界诸天啊，色界有十八层天啊，初禅三层天，二禅三禅都是三天啊，九层天了，四禅有九层天，凡夫天三层，外道天有一个，无想天啊，无想天是外道，修无想定修成功了就到那里去了啊，再向上去呢是小乘圣人修修的地方，无不还天有五层啊，所以四禅有九层天，四禅是凡圣同居土啊，欲界天里面斗率天是凡境凡圣同居土啊，斗率天有内院跟外院，外院是凡夫，内院是弥勒菩萨的道场，是圣人啊。我们这个地球上 也是凡圣同居，众生修德，众生修福，圣人就出现了。众生要造罪业，圣人虽然在地球上，你也看不见他。啊，你也遇不到了。以上代表菩萨以善根立了，感得生生尊贵，德高望重，财富充足，这上面所说的啊，就是经文第一段啊，第一个小段，福智，我们佛法里面讲啊，福慧双修啊，啊，人一定要知道修福修慧，福慧双修不外乎布施。啊，财布施得福报，得大福啊；法布施得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啊，我们希望自己在这个世间能够得这三种果报。果必有因，因一定感果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！修三种因，一定感三种果报。一切时一切处，纵然灾难现前，有福报的人他不会难过，到时候他总有东西吃，总还有衣服保暖，为什么？他有福报嘛，修因感果。啊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，灾难越来越多。啊，我们还有这个能力的时候，多行布施，啊，照顾贫穷的人，照顾苦难的人，啊，用财力物力就周济他们。灾难现前的时候，你能够很幸运的、很平安的度过。啊，如果只顾自己不顾别人，到灾难的时候，恐怕自顾顾不了了。啊，在灾难的前夕，灾难还没发生的时候，好好修因啊，这是正确的啊，要存好心，行好事，说好话，做好人，你一定有好报。四好，我们讲了很多年了， 啊，现在要特别提醒大家，真的要断恶修善，要改邪归正。啊，连外国的科学家都这样劝人。那么下面这将感古或为人王，或作天地，上弘下化，能满所愿。啊，这些人特别是具有慈悲心，不忍心看到众生苦，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如果自己没有财富，你帮不上人的忙，没有智慧也不行，有财富有智慧，没有地位也还是不行。三个条件都具足，这不容易啊。三个条件如果有一个，尽力而为，做好啊！啊，这三个条件是以位高。人往天地，要以他为首。我们有财富，财富贡献给他；我们有智慧，把智慧贡献给他，在他领导之下，救度一切苦难众生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他做的好事就是我们大家做的好事。啊，他居高位，如果不能行善积德，那造的业很重啊。啊，果报也可想而知。古人说的一句话说得好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。啊，这样才能够维系社会安定，维系世界和谐。圣贤教诲用意很深，我们要能体会到，以教奉行。根由善根立者，大愿立者，常得之福。这是遇到啊。啊，那要善根，要大愿，你才能遇到佛法。佛称之为宝啊，啊，三宝之首啊，啊，佛宝、法宝、僧宝。遇到佛法有什么好处呢？遇到佛法能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，你就永远不再受苦了。 能够帮助你脱离十法界，你也就成佛了。这是无比的稀有难逢。可是在今天的社会，学佛的人有，好像佛教徒还不少啊，在全世界听说有五六亿啊信奉佛教的，可是真正学佛的人很少啊，不多啊。信仰佛教而不认识佛教，给不学佛的人没两样。啊，佛在哪里？佛在经典里面。如果我们不能深入经藏，我们对佛菩萨就一无所知啊，不认识他，不了解他。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你就得不到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为我们所做的示现表演，我们要记住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。他19岁离开皇宫出去散学，过苦行僧的生活，在大乘教里面说，他放下了烦恼啊，出去参学，学习12年，这个年轻人有德行，有智慧，12年当中，印度所有宗教他接触了，所有的学派他也接触过了，啊，然后把12年所学的也放下了，菩提树下入定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佛门的说他成佛了。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，79岁圆寂。经典里面记载着，一生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。教学49年了，300余会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半班。办了300多场。啊，每一场时间长短不一样。时间最短的2-3天。时间最长的好多年。 一生是讲学，没有其他的活动啊，没有听说你到今年去找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打个佛七，没有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做个禅七，也没有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办法会，也没有啊，经典里面所说的法会全是教学，半半教学，这个要知道啊！啊，所以佛教跟其他的宗教你去一比较，差别太大了。其他宗教都有一个主宰的神明，佛教里头没有。佛教里头我们遵从教主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是人，不是神，也不是仙人啊。印度人称佛陀，就是中国人称圣人，啊，佛陀这个名词翻译成中国叫觉者，就是觉悟的人，啊，开悟的人，啊，印度人称为佛陀，啊，中国圣人呢，也是这个意思，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通达明了，这样的人叫做圣人。啊，所以中国这个圣字跟印度的觉是有同样的意思在里头。啊，菩萨是个求觉悟的人，还没有证得觉悟。啊，圣人的学生呢，我们今天讲贤人、君子。啊，印度人称为菩萨。啊，所以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，我们要这样解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教育，释迦牟尼佛教什么？教你开悟，教你明了宇宙人生真相，啊，那用我们中国人的啊古老的看法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做的是圣贤教育。啊，如果用今天的话来看释迦牟尼佛呢，释迦牟尼佛是哲学与科学的教育，这个话还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承认，但是有少数人已经提出来了。我学佛的时候，方东梅教授，我跟他学哲学，啊，他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四个单元，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。他第一句话告诉我，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是这样学佛的，啊，通过 60年的学习，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，就在这部经上啊，338面，你就看到，1980年之后，30年前。近代的科学家，量子物理学家，跟我们讲解他们用科学方法对于宇宙啊新的认知。跟佛经上讲的阿赖耶完全相同。说明释迦牟尼佛是最伟大的科学家。最近量子学家发现的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讲得这么详细，这么透彻。释迦牟尼佛是怎样认知的？禅定智慧呀，禅定智慧是本有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甚深禅定，宇宙的缘起看见了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？科学家讲，能量、信息、物质，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。能量，阿赖耶的业相。性相，阿赖耶的转向；物质，阿赖耶的境界相。大乘教比科学家讲的更清楚啊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20-30年之后，大乘佛法是最高的科学。我们对佛陀不认识，你说什么？认识之后你才知道普世的教育，学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高深的教育跟他学哲学、学科学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了。